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李健带来的依然在路上啊，又是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诗情摇滚。你会发现在李健的歌曲当中啊，除了他那种叙事性很强的那种抒情的歌曲啊之外呢，在摇滚当中李健也算是唱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感觉，没有那种狂妄，没有那种怒吼，没有那种过多的发泄，而仅仅是把编曲做到一个极致，同时呢还是用这种清亮的儒雅的嗓音去给你唱，所以在音乐当中又不会对你过多的强势或者造成压迫破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李健的歌虽然出的不多，专辑的数量也没有很多啊，但是呢喜欢他的人会一直默默的喜欢这么多年的原因吧。好了，继续来听吧，活力派正在直播。在今天我们还要跟各位分享更多的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些常识，我是思萌，我们的活力派依旧正在直播。 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

Be my mirror,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ies in a foreign field. For some reason I can't explain, I know St. Peter won't call my name. Ever an honest word,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这是来自 Darren 带来的 Viva La Vida， 另一种版本的 Coldplay。 说实话 Viva La Vida 如果是放在今年的Coldplay 的这种创作的风格当中，没准真的会写成这样啊！你听 Higher Power 就是这样的感觉嘛，有一种 Disco 的舞曲风，电子音乐的融入，又有那种啊宏大的气场和叙事性非常非常棒的一种串联啊在里面。 OK， 我们说回来吧，这个 Darren 是一位这个瑞典歌手啊，从04年开始呢，这个选秀比赛当中就已经是以冠军的身份出道了，而且在后来呢，比如说06年包括13年也都获得过他们瑞典本土的一些重大的音乐赛事的评比等等，也都拿过非常多的像最佳歌手啊这样的一些奖项的认可。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藏到你的歌单里面。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年，春天生破土而长， 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嚣张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观 是 城市，是谁在歌唱？原地踏步歌唱，是谁在低语？有理游走，有理在月光下行走，眼眸更加剔透。日深处长相守，月出伤痕留。你是一只永不停留的箭，对任何一滴都不敢厌倦。人们喜欢你发出的气味，埋进土里长成。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I go dancing by myself. I go dancing with no one else. Solo dancing push me as I go.I go dancing, it's so intense. I will dance till the bitter end. No point asking, cause I always dance alone. Hypnotized by the law of motion, music stopped and the spell was broken. I go dancing by myselfI go dancing with no one else. Solo dancing, watch me as I go. I go dancing, it's so intense. I will dance till the bitter end. No point asking, cause I always dance aloneMy dance devotion, it's the path that I have chosen. Hypnotized by the low emotion, music stopped and the spell was broken. Broken. won't dance to the bitter end. No point asking, 'cause I always dance alone. Don't hold back my dance devotion, it's the path that I have chosen. Hypnotized by the law of motion, music stops.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接下来跟各位聊一聊啊，东京奥运会之后如何让我们动起来，以及如何让我们科学的动起来。在本周呢，其实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了，你该怎么吃，你该怎么锻炼啊，你该注意哪些方面，你该怎么分配你在有氧和无氧当中的一些训练的比例等等。我们来说一下最简单的一个，也是最后大家要关注的，是你每周的训练频次。每周我建议各位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投入到大概3到4次就可以了。哎，千万不要觉得4这个数字好像很多啊，我只需要你的每次拿出20到25分钟来锻炼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不需要你占用每天太多的时间。而且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抛开那些对于短视频的依赖，对于手机使用的依赖，对于那些这个无效信息的捕捉的依赖，其实腾出一个25分钟去做的锻炼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你会感觉到经过1到2周的坚持，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你的活力值是能够逐渐提升的。 Check it out.

是个太多形容词和不直接了当的表现真实，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谎言，就干脆点女孩流行的野蛮人，甚至能装乖，整个世界已经开始没界限，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犹豫，就干脆点有一点，只要你心中察觉你的梦有多远、yeah、我们都是新的思维的星球，是丢掉所有包袱，这样才会有不同进步，大步走去就能干脆点，我们都是新的梦想的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透露你的方位，像微笑是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远远，梦之面我走过什么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冒险开眼，那些最像一只鞋，先天的字是我的识别，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还来的间谍，完美的无罪，冰冻全程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的无罪，气氛难免最对，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的世界 Sorry, sorry, sorry, 내가 맞춰 내게 baby. I show Let's get drunk, I'll pour my heart up through my mouth. This year's been hard for us, no doubt. Let's raise a glass to a better one. Let all the things that we've overcome bring home to us, cause me and you, we can hold this out. Only you understand how I'm feeling now, yeah. And I know I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on't judge, you're just listening, yeah. Cause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Cause my darling, you and I can take over the world. And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Caus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brings light just like the sun.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Let's get drunk, we'll reminisce about the day. We were broke, not getting paid, and taking trips at that weekend. When I would drop down to see her, and we would paint the town. Too many shots I'd be passing out, cause I could never keep up. Quad rods, now I'm puking open. I know I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on't judge, you're just listening, yeah. Cause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Cause my darling, you and I take over the world. And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Caus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brings light just like the sun.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I'm tired of chasing paper, staring at this screen. Been saving up for weeks now just to get to you, my dear. Though you're far from my home, this ain't no weekend bar. You know my heart grows fonder. Must be city love. Cause my darling, you and I take over the world.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Cause my darling, you and I take over the world.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You're the only one who brings light just like the sun.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Yeah,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Yeah, one step at a time, just you and I.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